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4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2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中国国家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款国博日历文创产品，通过这本日历与读者一起每日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的璀璨历史。这是国博以数年磨一剑的工匠之心，梳理史料，精选藏品，重磅推出的首款日历产品。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出品的首款日历产品，国博日历的内容编纂审校经过了精细考量，严密考证，以真实史料为基础，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梳理清晰，浓缩于一册。12个月份对应不同时代的生活风貌和风土人情，每一主题均昭示着国家强盛和美团圆的祥瑞气象，也同时彰显着大国的气派与情怀。子凯杯第12届漫画大展最近正在中国文联举行。以丰子恺命名的子凯杯中国漫画大展每2年一次，已经举办了11届。大展致力于促进中国的漫画艺术发展，培育漫画新人。每届活动都吸引了全国众多漫画创作者和美术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关注，使子凯杯中国漫画大展已经成为拥有较高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全国性重要漫画大展。这次展览展出了115张漫画作品，反映了当下漫画家所关注的社会状况，并呈现了漫画门类的创作现状。今年是西泠印社创立115周年，又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西泠印社将从11月12号到15号以百年西泠与时维新为主题，在杭州举办社庆大型系列活动。活动涵盖主题创作、学术研讨、成果展示、业界交流、专业讨论等板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社庆期间，西泠印社将举办系列展示展览活动，为广大社员、杭州市民和篆刻书画爱好者提供一份文化艺术的大餐，其中包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西泠印社115年社庆西泠印社社员作品展、西泠印社社员专业成果展、百年记忆西泠印社老照片展等等。由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徐悲鸿与他的时代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精品展最近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新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共展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等33位中国现代著名艺术家的61件珍贵作品，其举办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是香港近年来所罕见的。策展方希望以这次展览为契机，加强与香港文化艺术界的合作与交流，让香港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促进香港青年艺术家的成长，携手在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打造的《大运河之歌》特别专辑最近正式上线，这张专辑共收录了大运河之歌征集活动的10首获奖优秀作品，用歌声传唱大运河文化。 据了解，所有上榜歌曲全部是从30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创佳作，涉及流行、民族、爵士、说唱、独立摇滚、民谣等多种流派，集中展示阐释了大运河文化文明创建的硕果。 阿拉善盟一带一路国际雕塑公园作品征集大赛最近正式启动， 即日起到12月31号， 主办方将面向全球公开征集60件主题性优秀雕塑作品， 经大赛组委会和艺委会审定后， 确定参展作品70件， 其中40件作品 将作为阿拉善的永久收藏。 为提升本次活动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主办方特邀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担任学术总主持，并成立执行工作小组，意在以丝路精神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 最近英国佳士得拍卖行宣布霍金的一系列私人物品将在最近的一次拍卖上上拍，其中一本印有霍金拇指指纹的时间简史被估价2000到3000英镑，另外霍金生前使用的电动轮椅、生前曾穿过的一件夹克、全世界只存5份的含有霍金亲笔批注的论文，以及霍金登上电视剧《辛普森一家》的制作脚本都在这次拍卖上呈现。霍金于今年3月逝世，享年76岁。据了解，这次拍卖所 所得的收益将捐拨给2个慈善机构。英国广播公司在10月底推出了由票选产生的100大非英语片的榜单， 共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67位导演 的19种语言的作品入选。 法语片有27部进榜， 华语片有13部， 意大利文与日语片各11部。 已故日本名导黑泽明以7武士和罗生门高居第一和第四位。华语片中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排在第9名次最佳，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排名第12，侯孝贤以悲情城市排名第18，李安的饮食男女和卧虎藏龙分别排在第54和第78位。 化妆、染发、戴饰品，为了扮靓，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美国纽约一家企业最新推出了牙齿上光剂，可以把人的牙齿染成自己喜欢的颜色。这家企业相信这将引领扮靓新时尚。这种牙齿上光剂外形类似一管唇釉， 单价在18美元到22美元，约合125到153元人民币之间， 现有粉色、蓝色、薄荷绿、金色、银色等10种颜色供选择。 染色一次最多可保持24个小时， 想洗掉颜色刷牙就行。 品牌创始人说，人们或许愿意上班时给一颗牙染色，搭配指甲油或者是发色。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 从今年11月15号开始， 阿扎包肝等17种抗癌药品将全部纳入本市的医保报销范围，同时并将这些药品纳入门诊特殊病报销范围，到时参保人员可持卡实施结算。加上之前已经纳入的抗癌药， 共有35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 纳入了本市医保报销范围。 这17种抗癌药的医保支付标准 有效期截止到2020年11月30号， 有效期内如果这17种药品的 仿制药上市或者出现药品市场实际价格明显低于现行支付标准的情况，国家将对医保支付标准进行调整， 有效期满后，国家也将调整这17种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 11月6号到12号， 全市高中会考将进行网上报考，各类考生要先完成注册和确认等相关程序。这次考试开考9个学科，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普通高中高三年级学生已报名参加会考的直系类在校学生，由学校统一组织集体报考，离校后仍有不合格科目的考生继续回原学校报考。已报名参加会考的社会类考生要在11月12号前到户籍所在区的会考办报名和报考。 这次会考成绩将在2019年1月25号上午9点发布。 2023年1月1日，由于上海召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乘坐由北京南站开往上海的列车的旅客将从本周开始到下周日期间在检票口进行二次安检。 这期间乘坐去往上海列车的旅客将不能通过快速进站厅进站，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即将出行去往上海的旅客，由于进站时间会有所延长，建议您提前一小时左右到站，以免延误您的出行。乘车时请遵守铁路安全相关规定，不要携带水果刀、易燃易爆等液体乘车。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电影是一场光影的旅行，您有没有想过到电影里的地方去看一看？最近独立影评人穆维二就将自己用脚步丈量电影与真实边界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浪迹》。这节的访谈中，主持人黄叶就将和这本书的编辑赵庆明一起和您梳理这本书当中的行程，来一次追寻电影故乡的旅行。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要去电影里的地方看一看呢？ 用脚步去丈量电影与真实的边界呢？独立影评人穆维尔就做了这样一件事，还把它写成了新书《浪迹》，浪迹天涯的浪迹，贾樟柯的平遥，王家卫的香港，侯孝贤的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跟着电影旅行会遇到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跟您一起通过《浪迹》这本书来一次追寻电影故乡的旅行。 那么为了让大家对这本书有更具体的认识，我也从目录里头挑了一些文章的题目来给大家念一下哈，比如说《生于咏春》，这是您刚才说的，它是这个出生，它是一个福建泉州，这个咏春的这两个字永远的咏春天的春，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咏春泉那个，那个是歌咏的咏，那个是广东，这个是福建泉州的咏春哈。还有其他题目有《两点之间》《长江最远》《贾樟柯的平遥》。 有一种电影叫《香港》，还有个标题叫《叶落草木》，那就是我今日的甘肃，《帕米尔之心》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穆维尔的《浪迹》去看看他描绘的这幅电影地图。这次旅行的起点是福建的永春，生于永春，它是那边的人，但是说永春这个地方跟电影有什么联系？好像很少啊。对，其实他 出生的地方跟电影反而联系不太大。那为什么？所以起点呢，就是人可能还是不忘初心，你想做电影地图这样的一个图景的话，还是想从自己的家乡开始。那换成其他朋友来开启自己中国电影地图之旅的话，可能也会想从自己家开始。 对于永春这个地方，其实我倒是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是个福建人。首先他讲的是闽南话，实际上台湾那边的很多人也是讲闽南话，所以他这个语言就是台湾跟这边很相通的，就是这个闽南话。然后永春这个地方呢，它有一种特产的一个东西，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香，就是我们点的那个香，做香的，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发达的。尤其这些年什么沉香啊这种，就是凡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做香的。另外永春跟什么地方离得特别近呢？ 跟安溪铁观音，所以这个地方茶非常的好。你提起来茶我也想起来，因为昨天我们还在见面嘛，还提到他在上一周吧去山东济南的时候，在济南有一个也是奋斗的他的一个小伙伴，可能他们可能有八九年的友情了，第一次见面，见面问起来才知道他那个小伙伴也是永春的，然后他在山东济南当地就做起了茶的生意，这个茶的生意就是 他家乡永春的茶是吧？永春的这个佛手柑，这些茶叶都非常的好，还有包括安溪的铁观音。另外这地方还跟什么地方离得非常近的，跟德化，德化的瓷器非常的有名，尤其德化的白瓷故宫里头有一些非常好的那种白瓷都是德化做的。这个浪迹这本书可能更多的是去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 对，其实二哥他自己就有一条内心里的路线，就是哪里人少去哪里，不会刻意说我到一个大家都 很熟知的地方打卡或怎么样，他有时候也是可能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电影在这里拍摄过。这个新书里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插了很多照片，这些所有的照片都是他用手机拍摄的，非常漂亮。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4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2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和您一起感受了独立影评人穆卫二在追寻电影和现实世界过程中的所听所感。其实视觉艺术的梦幻就在于此，还有一群人，他们也在为视觉艺术而忙碌着。已经举办过2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获得了业界及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2018年的10月，这个展览迎来了第3届。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本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蔡萌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他眼中的光影世界。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已经成功举办过2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获得了业界和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今年10月，这个展览迎来了第3届。第3届的展览上有哪些优秀的摄影作品？这几年在摄影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展方向？摄影作品如何参与当代的文化建设呢？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本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蔡萌做客直播间，为您带来镜头中的光影世界。蔡萌您好。 您好，主持人。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哈。那么进入秋季呢，现在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展览哈。那么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广州也会隔年举办广州的国际摄影双年展。那么咱们北京的这个国际摄影双年展，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展览相比，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在搞一种创造发明，我们在发明一种摄影展的展法。 嚯，怎么讲？发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展法呢？ 对，你如果去到那个我们这个展览的那个展场，就会发现那空间里有大量的盒子， 盒子， 对，木盒子做的元素，所有的展墙都是重新搭建的，都是用盒子来搭建的。然后盒子的外部就裸露着木本色，然后上面有龙骨，内部呢就是用黑毯做的一个内胆一样，然后把作品就放在盒子里面展，每一个盒子里就是一个专题或者是一个主题。 哦， 对， 这盒子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弄？为什么不好好的挂在墙上呢？ 对，就是不好好挂墙上。那因为现在的摄影，我们这个主题叫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嘛，所以这盒子呢，它有一种私密的感觉。然后这个盒子并且是两两对扣的，它合在一起扣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 在一个大的公共空间形成了小的私密性的空间。 对扣的人怎么进去看呢？ 人可以在中间那个来回穿行的。 哦，相对的对扣。 相对 不是完全密闭。 对对对对。最终我们策划的这个展览选了113个艺术家的作品，大概有1000多件。 嚯！ 而且这113个艺术家里头有70个是来自国际的艺术家，中国的艺术家只占到了43个，就是这规模也是超出我们之前预想的。没想到我们的号召力这么好啊！ 大家还是很踊跃哈。比如说有哪什么样的一些艺术家来参加了你们这些展览？ 有一些年轻的，同时也有一些比较大牌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请了那个像杰夫沃尔，是这种比较重就大牌的。然后还有像什么阿比瓦尔堡这种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学者的。还有像比如说现在最年轻的、最前卫的，像那个 Richard Moss。就理查德·莫斯的。 中国有哪些比较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 中国的我们选了这次偏年轻，整体上是偏年轻的，我们没选特别年岁特别大的或者是那种老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能把年轻的能够代表今天中国当代摄影最为活跃的最鲜活的那部分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并没有选特别老的。但是啊，这里有一个特别老的，105年以前一个给慈禧拍照的。 对对对对 对， 一会儿 再 说到哈。那么每一年的这个主题呢都非常的有意思。我查了一下哈，咱们第二年的这个主题是 陌生的亚洲。对， 陌生的亚洲呢，从字面还好理解，关于这个亚洲的哈这样的一些展览。那么今年这个名字，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 对， 听上去就有点抽象了。所以您还得给我们说说什么意思。 简单说哈，就这三届展览，第一届叫灵光与后灵光，第二届陌生的亚洲，这一届叫这个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其实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是来自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跟就我们王黄生馆长一起讨论的时候，是他先提出来的。他先提出来的话，他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探讨的一个学术性话题，因为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摄影从伴随他发明那一刻到今天至始至终贯穿的一个他的一个母题。那么你比如说咱们想就是摄影是1839年被发明，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摄影师，他端着一个巨大的一个照相机盒子跑到的一个马路，跑到一个街边一个所谓公共空间，然后蒙着盖头在那，也是别人也不知道在那捣鼓什么呢。这其实他沉浸在一个他完全私密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一个视角和观看这样的底下，但是他已经在跟周边的公共空间发生关系。所以这就是他在诞生的一刻开始就始终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话题，一直到今天，到了一个手机和微信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的这种日常表达在通过拍照来放到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无论是微博微信，其实都是有一种混杂在这个公共和私密这两个话题之间在里的。 刚才说了主题叫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 对。 那么这里面还会分不同的类别吗？ 有主题，我们整个展览有12个板块或者12个单元吧。就这12个板块就是属于展览的结构了，它是跟这个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这个主题往下来走的。那么我们选了12个名词或者12个概念。那么这12个名词概念主要是在我看来是能够承载这个混合与公共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些很具体的名词概念，比如说阳台，窗帘，广场，墙，这都是我在我们最后我们讨论通过主题讨论出来的这12个，这也是一个突破吧。因为你要知道之前所有的摄影双年展或者叫双年展这种大的项目而言，它的结构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所以这是这次展览的一个突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策划过程中还有一个突破的点，就是同样一个艺术家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板块里。 你给他做了一个重新的划分。 对，我们等于是我们4个策展人把所有的我们挑选根据主题挑选来的艺术家呢，都放在一个大的池子里。那么最后呢，策展人是每个策展人分成我们分摊了一下，一个人负责3个板块，4个人嘛。然后呢然后大家就从这池子里去捞艺术家出来，放到他各自的板块里，根据他的主题，根据他每个人对他自己那个板块那个概念主题的理解和认识，然后形成3个小群展。 但是我们怕避免这个冲突，怕大家争艺术家抢来抢去的，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我们搞了一个分享的概念，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这些艺术家。 哦， 对，就导致有的艺术家可能去到三四个板块里。 您这刚才说了这个十二个专题，十二个词语很有意思哈。 嗯， 有窗帘， 对， 阳台， 对， 广场， 对， 然后还有墙， 嗯， 森林， 对， 陈列柜， 对， 灰尘， 嗯， 阴影， 嗯， 还有什么？还有 绳儿。 倍儿有神儿哈， 对，就那个神，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对， 神奇的神加个儿化神儿， 神儿，对， 反向的凝视， 对， 还有太空飞船， 对， 感觉这前面几个词儿跟后面这几个词儿都没有什么关系哈， 对，就越来越飞，越飘起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 它张力还挺大的，这十二个概念，对， 这样蔡萌来说说您自己最感兴趣的，给大家介绍几幅作品呗， 比如说像在这次在央美美术馆，我们现在正在展的，大家可以看就是慈禧的那组照片。 慈禧的照片，这个还是蛮难得的哈。 是，就是因为这组照片之前呢，就是我们都是在一些画册上或者是网站上看到，但是画质都不是太好，精度也不是太够，但是已经足够吸引我觉得很多人的，因为他那照片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哈，有点像今天的 cosplay。 嗯。 就是他把自己扮装成那个观音菩萨， 嗯， 然后什么李莲英那个太监，就旁边扮美陀啊什么的， 啊， 比较那个比较就传播比较广的吧，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的那一组， 啊，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定妆像， 嗯， 就古代那个帝王画像不是挺是一个传统的嘛， 嗯， 哎，正襟危坐哈， 嗯， 画一张像。啊，挂在祠堂里，或者是他们太庙里哈。到了摄影出现之后呢，这个定妆像的传统也打破了，就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就是摄影版本的。而且慈禧当时还挺开放，她接受了那个油画版本的。 哦， 一个美国画家，油画家卡尔，一个女画家给她画了一张那个油画的定妆像。 嗯， 那么这个她无论是她的定妆像，还是她这个所谓 cosplay 的这个，其实 cosplay 也是一个传统，就是行乐图的传统。 嗯， 你们康熙跟乾隆都有过类似的这种册页，就在北京宫收藏着。他把自己就皇帝把自己扮成农民， 嗯， 一会儿扮成一个学者。 嗯， 一会儿又扮成一个和尚道士， 嗯， 就是这种他一直都有，但是在之前呢，这些都是一个清宫内部比较私密化的这样的一个视觉表达。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摄影被发明了，然后印刷出版开始大规模的普及了。 嗯， 那么慈禧当年就把这些照片就是交给出版社，是上海有个叫邮政书局的， 嗯， 就把他这些照片就发行出版了，印刷了， 嗯， 就他进入到一个公共传播领域了。 嗯， 因为他非常好的能够回应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就是混合的公共与私密性。 哦， 而且拍照的过程有那个大量的那个档案记载，就他慈禧当时有口谕， 嗯， 然后是什么选择吉日，然后几月初几， 嗯， 然后谁谁谁要去，完了带什么行头， 嗯， 啊，用什么船，什么在什么海里拍照，什么等等吧，反正这整个是一个，你发现它是一个由慈禧一手策划， 嗯， 导演的这样的一个拍摄行为。当然，我认为这过程里头也有像薰铃摄影师， 嗯， 也会不断的来给出一些拍摄的意见， 嗯， 那么也可以看成它是一个就是在晚清。或者二十世纪初期是中国摄影的一个高峰， 嗯， 就最后他形成的这一组作品， 对， 无论从画面还是从那个整个的背后的这套带有意识形态的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思维， 嗯， 所有和或者是观念吧，就是他我认为是一个脱离照相馆的视角。嗯，它真是完全是回归到一个主体， 摄影本身的， 摄影本身，或者是中国人的一个主体的观看的视角。 对，就也跟他的经历很有关系，因为你想想，他的父亲是清朝驻日还有驻法的公使， 嗯， 所以他和他的两个妹妹其实从小也是就是国内外，他在国外的时间会更多一些。 对对， 他也受过很好的这个教育， 对， 家庭的背景也非常好，朝廷的这个三品 大员 那也是。 也是高官了哈，所以慈禧也能够比较放心的让他来照相，而且他照的还蛮得那个慈禧的欢心的哈。 是，而且他那两个妹妹，那个德龄和荣龄， 荣龄对， 都是那个慈禧身边的他的女官嘛。 对对对。 然后慈禧其实那时候很多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都是从这两姐妹那儿得来的。 对。 而且这我忘了是德龄还是荣龄，还是中国芭蕾舞的第一人，他们在对他们在小的时候在法国学的芭蕾舞。 哦。 对。 然后我就知道，后来德龄是嫁给了一个美国人，旅居海外，写了很多关于紫禁城的书，在国外特别火。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那个鸳鸯蝴蝶派那个秦寿欧还写过《玉香缥缈记》，写他们这个姐妹，而且呢，就是那里头也提到了勋陵拍照哈，就是然后我这次展览的，我们所学我们用的这些图像文件，就来自于美国。 啊， 就是来自于美国。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说他其实是德龄，应该就是德龄出宫去美国，把这批底片带出去的，带到美国以后呢，他最先是把这批照片找了一个美国暗房师傅，把它复制了很多套，然后分别捐给很多美术馆和博物馆。那么我们这次为了做展览呢，就是去跟弗里尔联系，因为我呢在2年前得到了一批比较高清，但是并不是特别高清的文件，就是从弗里尔出来的。那么我就觉得，哎，他们肯定是有这批照片吧，所以才可能。那么等我这次跟他们联系要文件的时候，结果最后他们给我的文件，每一张图有380张， 哇， 特别大，就。他就使我们能把这个照片做到3米多高，把慈禧做成真人等大，所以这么高清的文件当拿到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细节就好看的有点发疯，头皮有点发麻，然后你再发，对，然后我就开始发现他那照片里有一些特别蹊跷的地方，比如说上面有一些发霉的那些霉斑，而且是感觉是被腐蚀的很厉害，被霉菌腐蚀的很厉害，比如说在看上面很多手印儿、指纹，还有一些那灰划痕，这种划痕的感觉不像是在照片划出来的。另一个我发现就是那种颗粒感特别强，就是扫出来的那个颗粒质感特别强。而这些种种迹象表明，就后来我们跟找几个朋友就是专家看，他们说这就是底片扫出来的。那么也就可以印证，就德龄最后将这批底片或者是捐或者是卖给了弗里尔，在华盛顿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博物馆。 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档案，也是让中国人终于能够看见统治了自己2000多年的皇家面孔和他们的生活哈。 对， 因为他也拍了很多慈禧娱乐生活照还肖像照等等的。 对对，就最近这个清宫戏也比较火，我们也蹭了个热点。 那么这次呢，1000多件作品，慈禧的照片只是其中有几张是吧？ 对，15张， 还有刚才说了113位艺术家的近1000多件作品来参展，您刚才也说了，有很多这个国外的艺术家，大腕的艺术家，平时可能我们在国内要看到他们的作品也不是很容易哈。蔡萌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您觉得特别值得让大家先关注一下的？ 有，就是这次在央美美术馆，就是大家可能有朋友去了，就是一进美术馆大堂，迎面而来就是一个，巨大体量的一个影像，还有它背后的一个巨大体量的一个我们临时搭建的一个空间，就占满了整个美术馆大堂。那个空间有20米的长度，6米高，然后8米的宽度，里头是3屏的一个大的投影。 3屏的大投影， 对，那个画面和声音，就是你一进到大堂就能感觉到，就扑面而来。我们租了一套有造价100多万人民币那么一套德国的音响系统 ，DNB 的那个音响， 营造这种静默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沉浸式体验嘛。那么这个作品是一个80后的年轻艺术家叫 Richard Moss，那么他去叙利亚的难民营和那个战场，用一个叫做热成像仪的东西来拍的，就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是军用，用在军用的一种探测武器。 那它不是照片呢？是照片吗？ 它是影像，动态影像。这个人是以前是学摄影出身的，他是那个耶鲁大学摄影专业毕业的，这是全美排名 number one 的一个摄影专业，只招硕士不招本科。那么每年只招10个人，然后全世界请摄影大师级的人给他们上课。这个人毕业以后呢，就拍了一组就是血色刚果。因为他呢 他喜欢战地挺奇怪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前做过特种兵。 哦， 他拍那个刚果那个反政府武装哈，把那个用那个红外胶片拍出来，那个草地森林全是红色的，像血色血一样的。 哇， 就是正好把那种恐怖感哈拍出来，然后就在这个后来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一炮而红了，就轰动了。之后三年吧，这个人销声匿迹了，然后就在拍这组，用热成像一拍，几乎拍到倾家荡产。中间曾经有一段，马格南图片社呢就把他给吸纳成为他的成员，就破格，因为他是已经不是用一个客观的方式在拍摄了，他用红外胶片在篡改。但是呢，马格兰现在也在改革吧，把他破格给吸纳成会员。结果这哥们儿好了，待了半年，他就退出了。 啊， 退群了，他觉得 退群了， 他觉得受不了那工作方式，马格兰那工作太枯燥了，因为他还是个艺术家，他希望自由。那么后来他就去到这个叙利亚拍这一组，去年把这个做完的。那么这也是他应该是第二次做他这个展览，在整个国际。明年他会有两个展览在美国。啊，也是这个同一个作品。那么这个设备比较强悍，这个照相机能够通过热量捕捉到30公里之外的对象，把它成像了，就是 啊， 就 是30公里、啊， 就是从这儿到顺义吧，从咱们这个演播室到顺义那么远。 那可是你说从这儿到顺义这距离中间有这么多的影像，都会叠在里面吗？还是它会精准的瞄准啊？ 它肯定是会找到一些没有障碍的地方，然后整个偷窥过去，然后通过热量，因为人体会发热嘛，用热量和红外线然后去成像，然后它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那个光成像，它已经是一个热成像的概念了，所以那个画面看起来有点奇怪，它是黑白的，然后呢又特别高清，然后有一点像那个胶片，那个就我们小的时候那黑白胶片负片的效果，但它还有一些地方是正向的，就你就还有点感觉像是个 3D 效果做的，你就反正就很陌生的一种视觉然后再加上那种特别强的那种声音哈，因为他那个是找了一个声音艺术家 做了，这是他等于他自己做了有一套这个东西是吧？连他的那个动态的影像作品带这个声音的这种， 对对对，是完整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个东西就出来之后，就几乎会把我们美术馆炸掉了，就那个恨不得那美术馆房盖给掀起来，就是他那个烈度强度太震撼了，就是很多人去那儿就看完这些作品都觉得这可能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种影像，就是那么有强度哈。 所以这个摄影展其实不光光是静态的摄影作品，还有动态的影像。 对，因为这个是就是今天摄影它那个边界哈，一不断的在受新媒介的这种影响吧，往外扩，不断的跟新的媒介发生关联。另外一个就是摄影本身它也在不断变化。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作品，我们也发现现在其实应该说这个摄影呢，好像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不像以前那么高高在上了，尤其是从慈禧那会儿过来，皇室才能拍。现在摄影变成了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以至于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出去看到有个人拿着相机的话，反而会蛮奇怪的，说啊，您是摄影爱好者才会这样，以前不会啊，以前都要出去玩什么都得拿个相机拍照，现在大部分人我看就拿一个手机。 对，我也是。 是吧？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所以用手机拍这样的叫摄影作品吗？ 手机拍照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今天其实它已经完全成为我们的一种新的日常书写和日常表达了。我们可以想，就是这种书写在古代是一定是拿着毛笔蘸着墨写在宣纸或者写在纸上吧。这是我们通称管它叫日常书写，所有人都只要会写字的人都在用这种方式在做日常书写。它区别于那种精英的书写，就书法家的那种书写。但是呢，稍微有那个手段高一点的人一转就变成书法家了。它是很自然的一个转换。那么然后再有艺术造诣再好一点再一转，或者文化修养再够的人就变成了一个文人画家。对吧，就是它完全是一个相对闭合的媒介系统。那么到了今天呢，手机完全取代了那个之前的那个书法毛笔书法的日常书写。你可以想吗，你上一次提着笔写字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可以想一想你是写的什么内容，对吧，可能就是一个信用卡刷卡的账单。现在对，现在可能信用卡用都少了哈，微信支付了。 对， 我觉得就这个转变是特别巨大的。那么今天的日常书写是 用虚拟键盘，手机的虚拟键盘或者电脑键盘， 嗯， 那么然后再随手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这个再有一个移动互联网络，再加一个像微信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平台， 嗯， 你在这上头啪拍个照，打几个字一发朋友圈，基本上就构成了一个今天的我们所谓的日常书写和日常表达了。 嗯， 这个是巨大的一个变化吧。那么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变成一个像之前的日常书写那样有一个闭合的一个媒介系统，因为这个很难。 嗯， 我在思考，就是说未来艺术是不是会围绕它来展开。 嗯， 这很难，因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已经变成就是越来越它的媒介越来越日常化了。 对， 的艺术家的媒介就是比如说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这些媒介已经包括摄影都越来越变得就是古典。 嗯， 而今天就是所有的你的日常的接触的这些媒介，比如说话筒、这个桌子、电脑、这个架子，所有的日常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材料。 嗯， 那么回过头到手机摄影这个上头来说呢，我不敢确定它一定是通过这个手机形成一个系统。 嗯， 对，但是这个时代的已经到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策划的过程中也在思考。我们这个展览跟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时代的关系， 接纳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吧？ 对，我们在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语境下面来策划一个摄影展览。 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展出了全球100多位艺术家将近1000件的作品，呈现了当代摄影师围绕历史与社会现实、艺术和自我主体所展开的思考，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当代摄影界的交流。好了，这一节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又到了银杏叶黄的深秋季节，北京的摄影达人和观叶爱好者都要出动了。究竟北京的银杏观景处有哪些？北京银杏树最老的、最有故事的分别在哪里？银杏又有哪些和北京城有关的历史？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古树名木专家给您绘制一本有声版的《银杏观场地图史册》。 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满足好奇的瞳孔。突然间轰隆，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语气总那么有些痛。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位一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哦，张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德国都方刷新400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

杜帅开说，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新能源车是我们现在的好选择吗？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新能源车也不是说想买就买了，现在去排号的话也排到八年以后，2026年了。 是啊， 但是呢毕竟排号呢会比摇号确定性大一些哈，你知道八年以后你能买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新能源车吧，它应该说也不算是一个太新的新生事物了哈。 是， 刚才我们提到九月份的汽车销量，九月份新能源车的这个批发增速高达73%，表现是超强的了。那么九月份传统燃油车的销售同比是负增长14%，跌了。杜帅，您怎么看这个数据上的对比呢？ 其实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啊，都是有一个新旧交替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尤其是前两年，我记得就是尤其第一年刚推出新能源车的时候，我记得是咱们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我们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将新能源汽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甚至说在国务院有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走呢叫做重点领域突破，第二步走叫做同步世界水平，第三步走叫做领先世界水平。 嚯，您记得真清楚。 是啊，因为这个我经常投资呢，也在投资一些新能源的产品和项目，所以对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呢，对记得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三步走的策略呢，我觉得现在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形成了，甚至说我们国家的一个新能源的汽车的销售量、保有量都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程度。那么回想起一开始新能源汽车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还有好多的新能源厂家找我们要投资呢。啊，经常说，哎呀，这个杜总，你来投一些这方面的产业吧。当时大家呢都看不懂，都觉得这个怎么投啊？这个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甚至我们参观了好多这种新能源汽车的细分产业的这个链条上的企业。比如说你像在固安有一个专门生产新能源电池的这么一个企业，甚至说我们还去参观过国外的特斯拉的工厂。因为当时国外只有一个特斯拉作为一个标杆，国内呢当时因为是北京出台的政策，所以呢先找了北京汽车来做的一个新能源的试点和推广。那么这样长此以往呢，很多企业家看好了这个市场，但是我们这些投资人都不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甚至说到底怎样来投这个新能源汽车比较好。所以我们去参观了大量的一个市场或者说实体的一些企业，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一定是以后的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为什么呀？当时看了什么给您这么大的信心呢？ 因为首先它第一个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这个尤其是北方地区啊，一到了冬天雾霾特别的严重，那其中一部分的贡献呢是归结于我们汽车燃油的这么一个排气， 是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冬季雾霾的污染源之一哈。 是，那么这个新能源概念呢一定是会把一部分的这个污染啊做一个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呢，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电池只能跑200公里，那么后来呢300公里、400公里、500公里会越来越多，包括到现在我记得已经有车能跑到500到600公里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随着我们国家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备，加上汽车的持有量的不断提高，那一定是新能源车会占据汽车市场的一个主要地位，甚至说可以降低我们的能源的使用频率。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汽油、石油那是不可再生物，有一定数量限制的。但是别的地方呢，比如说像新能源的电，那它可以是无限循环反复利用的 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这也是一些大的政策。那尤其是我个人呢，有去参观过一些大的发电型企业，很多发电型企业发现一个本质的规律，就是他们都在有这种新能源的电厂出现。当然这个新能源电厂并不是说为电动车做准备的，但是我会发现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说新能源车以后一定是一个发展，但当时尤其是刚刚推出来那年，我记得应该是2014年的时间。那么2015年呢，正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二级市场股票进行了一个特别快速的一个增长的过程。那你会发现在股票当中领涨的或者涨得最好的一定是新能源汽车的板块和行业。 因为大家看好它的潜力啊。 对，看好它的潜力。但是市场总是有滞后性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只要你想买车，不用排到八年以后，这个月申报下个月就可以出指标。 您去年买也可以这样。 然后去年买也可以，但是呢，毕竟我说新生事物的产生一定是一个交替往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一个缓慢的环节。所以前几年呢， 真正买了新能源的车，我觉得这些人一定是赚到的，而且是非常有眼光的。嗯、 对，他们正偷着乐呢，哈、 啊。是啊， 因为新能源车一方面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友好，这是最重要的； 嗯、 另一方面，因为它还没有什么污染，所以也不限号啊之类的，在税收方面也有优惠。 是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新能源车的增长呢，可以说是政策和需求双轮驱动下的结果。 嗯、 政策方面呢，中国的新能源车产业可以说是。现在还是非常依赖补贴， 是 补贴这两个字呢，总是能够应该说拨动新能源车的神经吧， 哈、嗯，是。 但是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就要全部退出了。其实现在今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补贴已经比前两年有所降低了， 嗯、 是吧？ 嗯。 那么红利消失之后，您觉得新能源汽车市场还能够高歌猛进吗？ 嗯，其实这个啊，应该是一个双刃剑。怎么说呢，尤其是去年我记得当时是处罚了一大批新能源车的这个企业， 嗯， 甚至说我有好多朋友啊，他是在这个外地是专门做新能源车的， 嗯， 他们很多人呢就特别容易讨巧，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的蓝牌车国家补贴20万， 嗯， 那么黄牌车呢国家又补贴40万，但是它呢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变，发动机什么都没有变，只不过就把后面的后备箱后面装了一个踏板， 嗯， 这样子汽车的长度增加了，就从蓝牌变成了黄牌。 这蓝牌黄牌是什么意思，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蓝牌就是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开车的应该都知道， 嗯， 蓝牌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七座以下， 嗯， 或者说一些小型的客车，就是我们 C 本 C 证能开的，就驾驶证 C 能开的这样一些车， 嗯， 黄牌呢一般像什么大客车啦，或者说是公交车之类的，或者是大货车， 嗯， 这种牌子叫做黄牌， 嗯， 那么这是大体上的一个区分啊。很多汽车厂家就为了讨这个巧， 嗯， 把这个汽车的长度呢，本来它就是一个七座的车， 嗯， 但是他把这个汽车长度，哎，一下给后面加了一个脚踏板， 愣给拉长了， 愣给拉长了， 就为了多要点补贴， 对，就这么一个塑料板， 嗯， 竟然多要了20万的补贴，所以国家呢就对这一方面的厂商呢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惩治， 这是确实得惩治他们， 对呀，啊，确实 没有把这个补贴用在正道上， 是啊，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塑料板，你说能多要20万， 嗯， 对吧？所以说后来呢，一点一点，我觉得。如果在大家慢慢的对于新能源车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个补贴的取消可能还会一直让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销量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像我个人呢，曾经我也买过几辆新能源的车，但是我买的呢都是那种大型的商务车，当然它有利有弊啊。好的事情是什么？确实油费非常的低，我有一款同款的商务车是烧油的， 嗯， 那个车呢，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车啊，相当于一个房车， 嗯， 这样的形式，嗯。那个车呢，是如果是开在外地的话，在高速公路上应该是25个油左右， 百公里啊， 对，百公里。 哇塞，那真的是油老虎了。 对啊，我就说，我说，哎呀，这是一个油耗子呀。但是如果是用了新能源车，我会发现，同样的一个， 嗯， 我算过啊，按照油计算的话，可能只有8个油到9个油之间的这么一个同样的100公里。它只需要 那您这就是油电混合的，应该是吧？ 不是，是电的。我只是把电费给折合成油费， 就是，哦，相当于这个就是8、9个这个油的油费， 油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哦， 这还是我这个特别大的车，而且还是在外面的充电桩进行充电。 嗯， 那么我的这个办公室旁边啊，因为有一些是这个我们上次说过班格楼平房， 嗯， 啊，是我的很多这个物业办公室什么的旁边呢，我把它伸出一根电线来，用家用电来充的话， 嗯， 充一宿，我会发现，哟，电费才跳了20多块钱。就可以充满， 新能源车也能用家用的电来充吗？ 啊，当然可以了，因为现在所有的新能源电车呢， 嗯， 都是有两个电头的， 哦， 啊，一个是家用电的， 嗯， 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外部的充电桩用电的， 嗯， 只是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家用电的电桩啊，就是它充的比较慢， 哦， 可能要充一宿， 嗯， 啊，用220伏的电，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充，跟我们充手机一样， 嗯嗯， 但是充电桩呢就特别快，1个半小时或者1个小时就能够充满。 嗯， 电费当然相对也高一些， 嗯， 这两种状态，但是我就发现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省钱的一件事情。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迷恋上这个新能源汽车了，啊，我说哎呦太好了，以后不用用油了，甚至我原来我企业我记得一个月都会用，比如说有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的油费，油卡，充加油卡，我记得有几个月我甚至说油卡我都不充了，专门用这个电车，我会发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对，而且你想自己对环境也是有所贡献的，应该心里也蛮高兴的。 是啊，都说你看我们做金融的，都说很多事情要为国接盘，甚至说每次这个资本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要为国接盘。 那现在呢，我们是用了新能源汽车，也是我们为我们的环保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嘛。 是，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哈。 是。 所以您觉得，如果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全部退出，红利消失之后，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应该还是一片比较大的这个海洋哈。 是，那一定是随着我们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甚至我们整个油车慢慢的退出市场这么一个状态，你会发现现在北京市汽车的加油站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的加油站在四环以内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了。 嗯， 但是呢汽车的充电桩越来越多了。 是，现在很多小区慢慢都在有了哈。 是的， 对。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到一个双刃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充电桩呢还是不够完备， 是 还是得继续加大我们的这种充电桩的投入，才能使我们的这种新能源汽车更好的出现在我们的公众的这个日用生活当中。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说到这个新能源车呢，其实现在这个市场竞争也挺激烈的。 是。 最近尤其是特斯拉国产化的消息也不断哈。作为国内新能源车企们竞争的劲敌，特斯拉也要在咱们中国国产化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几大汽车巨头也加大了对新能源产品的布局，比如说大众的新能源工厂已经在上海建厂了。这样的一些竞争，您觉得对国内的新能源车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啊，就是考察了大量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的厂家之后，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它的主要的区别呢在于两点。一点在于汽车的外形上，这个是不是特别重要的规律，最核心技术就在于汽车的电池上， 是就续航能力特别重要， 续航能力是最重要的。但是呢你像特斯拉这样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些汽车的生产厂家，其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汽车的电池上。我还是那句话，当然如果是你喜欢特斯拉的外形，你喜欢它，那你可以去买特斯拉没问题，但我建议尽量去支持国产啊，因为国产汽车的电池的整个的研发的速度和它的质量，和特斯拉的电池的整个的续航能力，我觉得就会慢慢的接近，迟早有一天会达到，就像我们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的，同步世界水平到领先世界水平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慢慢的，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想要买新能源车的话，国产的车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天我听一个业内人士就说，说这个接下来这几年就是500公里的续航里程会成为新能源车的标配。我说如果要是真是能那样的话，那这个新能源车真的是会非常的受欢迎。 是啊，那一定是。 如果是200多公里的话，说实话开去远一点的地儿还心里头有一点打鼓哈。那要是500公里的话，那真的是能够开比较远了。 是，那你像原来我买的这些新能源车呢，基本都是200多公里、300公里这样子是最极限的距离了。那基本上跑一趟天津过去的时候就得想，哟，回来这个电够不够呀， 或者是在那儿得找一个地儿能先充一下，心里踏实一点。 是啊，尤其是我记得我的司机特别逗，他呢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一个人，每次呢都跟我说，哎呀杜总啊，咱们得算着点电，每天一出门就把那个公里数给掐上了。咱们今天跑了多少公里？小心点儿。我说又跑了这个200公里了，不能再跑了，再跑可能来不及了， 得回家去。 对，得回家了。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事儿都办不成了。这也是一个大的缺陷。但是如果真的达到500公里这样一个状态，哪怕是400多公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常的日用距离了。 对，所以说在新能源车的产业链当中，刚才您说的电池，还有一个充电桩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是， 说到充电桩呢，刚才简单说了一点，我们再来说一下，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的车桩比是3.5:1，还是远远低于1:1的建设目标。当然1:1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呢现状却是国内充电桩整体利用率还不到15%。您看像这个新能源的上游和下游产业这个发展哈，应该说它对于新能源车市场的发展应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 是的， 尤其是这个充电桩。 是的，所以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啊，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我之前的那些新能源车现在一直在停着呢，没办法用了。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就是用家用电这种特别慢的充电方式，如果真的想办什么急事儿的话，你说首先第一个2-300公里的续航里程，对于我这样 样一个每天都是游返于各个城市之间的人来说， 奔波的人来说，这个就有点着急了， 是非常不够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充电桩确实，比如说在北京还好，你经常在，比如说几公里范围之内你能找得到， 是， 但是你一旦到了， 现在很多商场都有， 对， 商场停车的地方有， 是，但是你一旦到了外地，你会发现高速公路旁边很多充电桩是不能用的，甚至你到了，比如说哪怕是到了天津，你会发现很多充电桩你过去之后，这个充电桩都是坏的，或者说没有在启用当中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尤其你的电又亏损，你又花这么长时间路程去了充电桩那儿，你又发现充不了电，那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慢慢需要我们国家去大力提倡和发展的这么一个产业，就是加大充电桩的投入比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啊，我发现因为我们用手机都非常早了，我甚至我前段时间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微信片儿，就说有一个人举着一个万能充，说当年那个万能充是非常牛的，什么电池都可以充啊。 是的，那时候手机的电池还能扒拉下来， 对， 还 能扒拉下来，而且真的把电池夹在万能充上一夹，一会儿就充满了。 对，各种手机的它都可以，就那个夹子长短可以调节哈。 是啊，当时那个时候觉得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科技。 是， 我记得最早手机是用充电线充的，充电线之后呢，才出现了万能充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电池不够用啊，基本上当时的电池的续航只有半天，甚至说几个小时，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电池的容量越来越大，这个万能充应运而生，万能充之后就没有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充电宝，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快速充电的充电宝设置，我觉得汽车可能在以后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充电宝这样一个东西，因为毕竟油车你看都有的时候，你像我有辆越野车，我们出去越野的时候经常会背着一个大油桶，加满了油，两箱油，比如说这边我们要真的去西藏去新疆这样的地方，没有加油站的时候，我们会把另外一箱油给倒进去，那么充电汽车我觉得以后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有备用电池或者说这种移动充电的设备，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 我觉得备用电池可能跑长途更靠谱一点， 哎，是这样 尤其是备用电池，就它更换如果能够比较方便的话，其实这个还是比较保险的，在路上行驶哈。 是 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回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的选择哈，比如说传统的汽车摇号九摇不中，但是呢应该说现阶段新能源车它在技术啊还有这个配套服务上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足的，那么到底新能源车您觉得该不该买呢？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的一句话啊叫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那么前途呢一定是非常好的，以后买新能源车一定是一个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现在来说毕竟可能有一些不足，我建议大家可以再慢慢等待配套成熟，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去购买这样一个电动车，但是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个发展的势头，就是油车已经慢慢的被电动车所更迭， 这个已经在国外现在已经，比如说法国不是说了吗，它有一个年限，到哪一年之后他们就所有的这种燃油车都不允许上路，只允许开这种清洁能源的车上路。 是啊，这就是我后续想说的，对，大势所趋，包括你像国外一些国家，法国已经在做试点，包括美国，我发现很多，尤其这两年你再去美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开着这个电动汽车的，他们会感觉很舒服，而且非常清洁的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而且你会发现在美国，你像 Los Angeles 啦，或者 San Francisco 这样一些城市，你会发现最早呢会有一个车道叫做 carpool， 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人及以上乘车有一个专用通道，那么一个人开车，那你只能用旁边的普通通道。那现在你会发现，它又出现了一个电动车专用道， 又划出了一个道来，还是说它是跟那个多人乘车的那个车道合用的？ 合用的 啊，合用 合用的啊、也有的地方是专门划出来一条道来，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时代进步的一个特征。 是， 所以我们国家一定也是这样子的。 嗯， 我估计可能没准某一天电动车就可以走公交车道了呢。 我们也是期待着，一方面是对这个环境比较好，另一方面这个电动车技术的发展也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开上这个车的这个同时，对于我们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会变小，而且不是摇号也方便一些吗？ 是啊，而且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第一次用电动车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限行被拍了，然后呢，我还特意为这件事情去找了我们的 申诉 了一下，但警察呢特别的热情，去了之后，哦，你这电动车呀，好，我知道了，我们过两天就给你改过来了，放心吧。所以我觉得国家的政策对电动车也是非常有利，而且是一个促进作用的。 是，现在给专门上了不一样的牌子，就更方便识别了哈。 是啊。 好了，那么今天的杜帅开说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杜帅再把您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说一说。 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或者是想跟我谈的，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杜帅开说，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谢谢大家。 哎，好，谢谢杜帅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下周我们继续开说，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又到了银杏叶黄的深秋季节，北京的摄影达人和观叶爱好者都要出动了。究竟北京的银杏观景处有哪些？北京银杏树最老的、最有故事的分别在哪里？银杏又有哪些和北京城有关的历史？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古树名木专家给您绘制一本有声版的《银杏观场地图史册》。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 甭管你现在多年轻，变老是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都说啊，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那么这一场马拉松比的就是耐力，让瑞麟羊奶守住健康，耐力持久。 本次双十一优惠进入千家万户，好评率也是特别高，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对， 200多块钱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还有15件的居家大礼包免费赠送。 嗯， 您说这个机会难不难得呀？所以啊，我们再一次提醒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4007106108，4007106108，双十一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一定不要错过。 没错，瑞麟羊奶来自于陕西富平，在广播推广3年时间，收获了数以万计的好评，复购率呢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而今年更是获得了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所以呢品质不要有任何的担忧，不要担心本次活动送这么多东西羊奶的品质会有问题，或者说是羊奶的规格会减少，还是瑞麟，还是金钻配方，还是一盒300克的量，以前呢喝一杯啊要5-6块钱，那现在划下来呢只要3块钱左右，仅在双十一的购物狂欢节。4007106108， 看这活动刚刚爆出啊，号码就开始出现满线状态了。 对， 因为大家。